12:05，来到我们今天节目节奏驾到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要跟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种 Retro Wave Essence Wave and Chill Wave 这样的一种风情了。什么风情呢？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 Down Tempo，慢慢的舞步，对不对？让我们来去行走一下雨中的城市 Retro Wave 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带来。刚刚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CJ Burnett 带给我们的 Twilight Dreamer 目光旅行者啊。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分享我们来自于 Kautovsky 带给我们的一首的 New Vice City，以及来自于 CJ Burnett 带给我们的另外一首单曲 West Side Driver。 让我们在公路当中，在雨点之下行走起来，谁说这样的天气不可以有更加完美的舞步呢？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了，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里边。伴随这样的音乐，可以说这个脚步还是越来越快的啊。很多人呢很快的脚步要赶紧回家，那是因为其实呢目前来讲，我们的北京市气象台也依然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情况。那么当前到18号的10点钟，那么本市部分地区还都会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的短时雨强还是比较大的，朋友们应该注意一下防范。另外呢，在今天的下午的时间当中，依然是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是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阴，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朋友们出行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一下相关的防雨措施。那当然，同时的话，我们也跟朋友们来说一下。那么从今天上午的10点钟到今天傍晚呢，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局部地区，这个尤其呢是会出现啊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朋友们应该要远离山区的河道以及沟谷，确保自身的安全。相关的景区的话呢，也是尽量避免前往吧，啊，确保自己的安全为先。继续来听 Back to the 80s Retro Wave 这样的一段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感受一下回到80年代的蒸汽波一样的音乐作品。节奏驾到，全北京都在听 Here Comes Beats。 23:23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继续分享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回到80年代的 Retro Wave 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带有满满质感的城市慢行脚步。但其实说到是慢行脚步的话，它其实本身的节奏并不是很慢的哦。那朋友们可以能够从中听到很多的想象的空间，那是因为今天是7月18号，明天呢将会是我们的北京冬奥会的倒计时200天，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安排的这项音乐作品，你都可以理解为它的的确确是可以能够在赛场当中给我们的运动员们提升各种各样士气的一些个背景音乐了。这些 BGM 也希望你可以来喜欢，当然同时呢我们可以来去想象一下，这样的音乐你认为它更加适合于在冬奥会的哪个赛场哪个场馆呢？朋友们不妨来告诉我们一下哈。马上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把你认为这样的音乐更加适合哪一种的冰雪冬季运动的配乐，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了。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 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7月19号。

对不对？在冰雪运动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们并没有特别的熟悉关于冬奥会的内容，那些项目也好，那些比赛的场馆和场景也好，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可以来利用这样的一次北京冬奥会的机会好好的学习一番了。马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可以来告诉我们，你认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这些音乐作品，这些个纯音乐的 BGM 到底适合于哪一个冬奥会比赛的项目和场馆里边呢？来赶紧告诉我们吧。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 12:40，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很多听友们也在发送着自己对于今天我们的音乐当中的这样一种节奏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地方去听。很多人会说今天的音乐比较的具有实验的味道，没错啊，实验性很强。还有人会说特别适合100米栏，我们说的是冬奥会好吗？当然也可以试试看能不能配合在今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啊，100米栏也送给他们一下了。那么毕竟呢下周啊这个东京奥运会也要开幕了，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里也是遥祝我们的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好的表现，取得好的成绩，能够在疫情防控的要求之下完成比赛凯旋归来。 OK， 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的节奏驾到。我是 Mr. 常常小航，如果想要跟我们聊些什么话题，如果你认为这样的音乐特别适合什么样的奥运赛场，什么样的项目的背景音乐，比赛时候用这样的音乐配合什么去听听看，可以来赶紧通过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了。马上下载听听 FM 这样的一个 APP， 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跟音频的回放内容。 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此时此刻我们会发现好像头顶的云团又开始躁动起来了。没错，雨大了，朋友们如果出门在外的话，千千万万要注意好，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工作，带好雨具，最最最基本的条件。在这里跟朋友们再来提示一下，目前来看，我们当前时间到明天的早上8点，北京会有分散性阵雨，伴有弱雷电活动，局部地区短时雨强会在20到30毫米，请您注意防范，这是最新发布的雷电蓝色预警。

my head into the cake no more. Oh, you're the snake pulling my arm, like my snakes can say no wrong. Oh, 13:03，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们刚刚开场歌曲 Salt 来自于 Robbie featuring Newbie Zolder， 继续来听老歌一首 Just Dance， 2021年我们所能够听到的流行当中的电音舞曲的 EDM Best Music Mix。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一边听歌曲一边也不要忘记来马上来关注一下目前来讲的地铁静安桥站目前的抢修情况。因为今天清晨呢，因地铁静安桥站这个积水严重，导致了6号线静安桥站雨水倒灌，并采取了封闭措施。那么截止到目前来讲仍在抢修当中。那么北京地铁也发布了临时的一个地铁调整的措施，那么六号线的西端的起止站临时变更为杨庄站，S1线的东端的起止站临时变更为桥户营站，6号线和 S1线目前暂时无法换乘，但是呢，也进行了非常多的这个公交的摆渡措施，朋友们来注意关注一下。那么此时此刻呢，还应该来关注另外的一些个关于雨情的情况。那么这也是在今天，根据交通委报道说呢，房山区的60路霞云岭乡石板台村、房山的石霞路等地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了道路双向阻断，养护人员目前正在积极的展开紧急的处置当中。那么受降雨影响呢，包括像是 X018啊这个道路县道018县道房山区的60路霞云岭石板台村的发生山体塌方，道路双向阻断。那么在房山区的045县道石霞路 K8320处发生了山体塌方，也是有双向的道路阻断。以及呢 G108 金昆县房山段的 K51处的佛子庄乡佛子庄村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了道路双向阻断。房山区的 X202 新四路 K11100处发生山体塌方，造成道路双向阻断。那么京藏高速的山区路段目前也有像是进京的53900公里处啊，这个位置呢是有主路外边的滑坡啊，也是因连日降雨土质疏松含水量较大，导致局部滑坡，山石滚落到了高速的主路当中，影响到了主路的交通，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关注过了公路方面，再来关注一下铁路的情况。那么今天早上北京铁路也发布了消息称呢，也是持续降雨受到影响，7月18号天津到石家庄、北京到张家口、北京北到怀柔北以及怀柔北到北京北，包括像是从北京北到古北口、黄土店到延庆、黄土店到沙城、北京到德州、北京到清河城间，还有像是北京西到邯郸间以及北京西到涞源，相关列车的和车次部分停运，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中国铁路12306的网站和信息公告。 Rather be a kid. coward when our worlds collide. Gonna drown you out before I lose my mind. I can't find your silver lining. I don't mean to judge, but when you read your speech, it's tiring. Enough is enough. I'm covering my ears like a kid. When your words mean nothing, I go la la la. Turn it up the volume when you speak. Cause if my heart can't stop it, I'll find a way to block it. I go la la la la la.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单曲，对吗？我们稍后还会听到，这是来自于 Sandro featuring Cal Lazy 的一首 Now You're Gone， 以及来自 Crystal Rock featuring Felix Orange Astronaut in the Ocean。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乐，不妨来跟我们说说看，你认为这样的一些个流行电音单曲到底特别适合放在哪一个冬奥会的赛场播放一下，当做 BGM 呢？Time to join us, Rhythm X 节奏驾到。 Oh, I don't know what I'm supposed to say when every day I walk away. Yeah, I'm a little afraid of commitment. Oh, sometimes the weeks go by, lose track of time. My tired eyes feel like they need some sleeping. But I stay up all night wondering.Change, but I always blame other people for my mistakes. I stay up all night. Will I wake up the next day? But I always blame other people for my mistakes. But I always blame other people for my mistakes. But I I don't know what I'm supposed to do. I'm losing hope, I'm losing you. I wish I could erase the past now. I need to get through this, get up and start moving. I lost motivation, it's harder than ever. Do you understand me? Do you understand me? Yeah. But I stay up all night wondering when things will change. But I always blame other people for my mistakes. I stay up all night. Will I wake up the next day? But I always blame other peopl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Waiting for you. Keep me close to you. 是来自于 James Dika 带给我们的一首 Close to You featuring the K。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一下持续值得来了解的关于我们这样的一次汛情导致的相关情况。北京静安桥地铁站这边的积水目前已经基本排除了，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石景山区的这样的一个六号线静安桥路段的积水深度达到1米。那当时呢，地铁静安桥站已经采取了封闭措施，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当然了，可以说呢，我们的抢修工人嘛，非常非常辛苦的啊。那其实呢，我们的北京排水集团也启动了特级响应，集团所有的泵站人员全部在岗，共计备勤大中小型的抢险单元221组，车巡处置组18组，人巡打捞组是169组，累计备勤出动防汛人员2907人，你们辛苦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地铁静安桥站目前这样一个临时封闭的情况呢，北京市公交集团也是重点加大了途经静安桥站线路以及门头沟进城线路的一个运力，在途经线路运营车辆当中呢加强宣传，引导乘客前往就近的地铁站换乘。现场也安排了调度指挥人员、监控人员及时掌握现场的客流情况，那么也要确保静安桥站不出现乘客滞留，同时还加强了跟地铁的沟通。那么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北京公交集团也是累计增加了运营车辆，投入25部，增加车次10次。截至目前，地面公交系统运营平稳有序。希望我们的各位出行的朋友们也要配合相关的疏导人员的指挥，感谢各位的合作。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去体验一下，在音乐里边的这么大的汛情里边，我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当然同时，我们今天呢，既然是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之前的一天，到底是倒计时201天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像今天这样的一些音乐，到底适合放在哪些场馆？刚刚有我们的网友呢，在听友群里边也开始来跟我们说了啊，会觉得今天的音乐好像是在阿尔卑斯山脉这个滑雪，速度与激情的冰雪世界，但这回咱们北京冬奥会肯定不会是在阿尔卑斯山脉嘛，对不对？我们来去到时候关注一下2022年我们的北京冬奥会的相关情况。明天倒计时200天，冰雪激情，速度飞扬。 Please don't run away from my bed. Start another day. Stay instead. I feel the sun creeping up like tick tock. I'll try to keep you in my head, but if not, we'll just keep running from tomorrow with our lips locked.Yeah, you got me begging, begging. Baby, please don't go. If I wake up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be here? I don't know. If you feel the way I do, if you leave, I'm gonna find you. Baby, please don't go.Please don't. Love don't need us. Sympathy don't want us. We are born to break free. Leave us alone. Give us some time to grow. We don't need someone to save us. Just the license to look for.Fear. We are ready for the storm. to come. Love don't need us. Sympathy don't want us. We are born to break free. Give us some time.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Born to break free. Give us some time. California Dreaming 来自于 Facemag featuring Lewis 以及 Brian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呢 Music Mix 2021 Remixes a popular song of EDM and Best Music Mix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为您带来更加受到欢迎的这些个欧美流行音乐的 Remix 的版本13:27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半点之后的音乐更加精彩锁定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我是 Mr. 长长小航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一会儿见了各位

Titanium Welcome Back 来自于 Umai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了一个 remix 的版本希望你可以来喜欢节奏驾到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只为你带节奏的节奏驾到我是 Mr. 长长小航继续来听我们的音乐 Young Blood by Arknose Listen to your heart， 要听懂自己的心才行，对不对？每一首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热门流行单曲，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来跟我们来说说看，你认为这样些歌曲特别适合放在哪些冬奥会场馆当中去举行，作为它的背景音乐，对它的入场音乐，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冬奥会的相关的比赛的项目并没有那么的了解，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去简单的了解了解这个事儿了，对不对？毕竟明天呢，就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的时间，13:40，节奏驾到正在直播。FM Max 的他的声音特别有识别度，是不是？自从应该是2019年来讲 ，FM Max 成为了一个黑马歌手，到现在来讲势头没有任何的减弱，对不对？刚刚我们虽然提到了冬奥会的项目可以分为大项、分项跟小项三个大的层次划分哈，大项就是 sport， 分项是 discipline， 小项就是 event。那么北京冬奥会呢，共分为7个大项、15个分项和109个小项。对，那么大项刚刚说有7个，分别呢是哪7个呢？包括1冬季2项，2雪车，3冰壶，4冰球，5雪橇，6滑冰，7滑雪，这是7个大的项目。 Just Dance， 在冰上要起舞，对不对？要跳动起来了哈，节奏驾到正在直播。那么关于分项方面的话，有像是高山滑雪、冬季2项、雪车、越野滑雪、冰壶、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冰球、雪橇、北欧2项、短道速滑、钢架雪车，还有像是跳台滑雪、单板滑雪以及速度滑冰。这小项就多了，就是比方说啊，高山滑雪里边就有11个小项，其中男子5项、女子5项、混合1项，什么滑降啊、回转啊、大回转、超级大回转、全能跟团体呀、不拉不拉的一大堆。冬季2项呢，一共有11个小项了，包括像是什么10公里短距离、20公里个人、12.5公里追逐、15公里集体出发，以及4×7.5公里接力，还有像是混合接力等等。雪车是我觉得特别好看的一个项目哈、啊。就是速度与激情的感觉了，分为男子双人、女子单人、女子双人和混合4人几个小项。因为混合的时候呢，它这种可以说是性别不限的男女同台竞技。越野滑雪方面呢，也有一共包含了有12个小项，包括有男女子的双追逐、个人短距离、团体短距离、15公里的、50公里的、30公里的、4×10公里或4×5公里的接力等等等等啊，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冬奥会的志愿者们对于各种各样的比赛项目应该是如数家珍了。那么如果说你要很期待我们北京冬奥会的相关的举办的情况、相关的赛事的话，就一定来关注一下201天之后的北京冬奥会的热情开幕了。13:44，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 Here comes the beats。

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kinda make it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but they shouldn't swim in ocean, yeah.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in the ocean, ayy. 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kinda make it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but they shouldn't swim in ocean, ayy.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in the ocean. She said that I'm cool. I'm like, yeah, that's true. I believe in G-O-D. Don't believe in T-H-O-T. She keep playing me dumb. I'ma play her for fun. Y'all don't know my mental. Let me give you the picture like sense. So falling out in a drought. No flooring was pouring out. See the pain was all around. See my mode was kinda loud. Didn't know which way to turn. Flow was cool, but I still feel burned. Energy up, feel my surge. I'ma kill everything like this purge. Break this shit on the frame, but I know I don't blame everything that I say. Man, I see you deflate. Let me elevate. This ain't a prank. If you walking on a plane. La la la la. Pass baton back in the mind. Spinning the bull, can't drill them all. Want a piece of this, a piece of mine, a piece of sign. Can you please read between the lines? My rhymes are glad to break your spine. They say that I'm so fine. You can never match my grind. Please do not waste my time. 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put the shit in slow motion, yeah.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in the ocean, ayy. 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put the shit in slow motion, ayy.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in the ocean. 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kinda make it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but the shit in slow motion, yeah.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in the ocean, ayy. 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kinda make it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but the shit in slow motion, ayy. I feel like an astronaut in the ocean. 3:51了，距离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还有最后的2分多的时间，我们再来听来自于 Becky Hill 这样的一首 Space， 让自己的音乐的想象当中多留一些空间吧。节奏驾到正在直播，而稍后呢，我们会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来自于欧美流行音乐当中的那些个新歌，还有经典的老歌，还有更多的那些个可以说是神曲级别的翻唱。没错，你所听到的很多的中文歌曲其实是翻唱来自于那些英文歌曲的，当然也有很多的英文歌手们他们也在翻唱那些个耳熟能详的中文好音乐。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来锁定一下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 thought it would take a conversation, but now we've spent a week apart.Feels like we're losing our patience. Trying to find each other in the dark. You brush mountains under carpets, hoping it's forgotten until another day. And I just wanna talk it over. Try and pull us closer, but you just run away.For mistakes I haven't made. And I just wanna talk it over. Try and pull us closer, but you just run away.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末12点到16点， 节奏驾到，动心陪伴。 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 Wasn't funny, but she laughed so hard she almost cried. They're counting months they've been together, almost 49. He's making fun of how she acted on the holidays. She wears a ring, but they tell people that they're not engaged. They met in class for metaphysical philosophy. He tells his friends I like her 'cause she's so much smarter than me. They're having talks about their futures until 4 a.m. And I'm happy for them. But I wanna feel all that love and emotion. Be that attached to the person I'm holding. Someday I'll be falling without caution. But for now I'm only people watching. I'm only looking just to live through you vicariously. I've never really been in love, not seriously.I had a dream about a house behind a picket fence. Next one I choose to trust, I hope I use some common sense. But I cut people out like tags on my clothing. I end up all alone, but I still keep hoping. I wanna feel all that love and emotion. Be that attached to the person I'm holding. Someday I'll be falling without caution. But for now I'm only people watching. Cut people out like tags on my clothing. I end up all alone, but I still keep hoping. I won't be scared to let someone know me. Life feels so monotone, but I still keep hoping. 音乐来自于 Congrat 的新歌 People Watching。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第三个小时14点03分了、今天很多朋友们觉得既然的没有办法能够在路上好好的行驶、那不如就在家里边好好听一下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马上下载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音频跟回放内容咯。 So come up next go away， 也是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通过音乐可以走得更远一些。 By Orman Apollo。 I complain, I know this feeling's not a crime. You said you feel it all the time. But if you have to you feel less important. Is that too much of forcing? Cause I don't wanna be much. I love the way that we touch. Do you like all of my fans? I want your attention. Before you never mention that you got time instead. Is that too much for your brain? By Omar Appl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直播进行当中，继续来听歌啊 ，Dua Lipa 那首 Can They Hear Us， 能够听到我们吗？能够听到我们吗？这句话不只是一个歌名，还是要跟朋友们来去赶紧说的一句话。我希望朋友们赶紧能够听到我们下面关于这样一个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预警发布中心带给我们的相关的消息。那么今天的凌晨呢，到中午，北京也是山区普降暴雨，部分地区呢也出现了山洪和地质灾害险情。朋友们应该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同时呢，也要避免在低洼地带及桥下停车，确保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另外，要关注一下了，目前呢因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 53.5 公里处发生了山体塌方，道路封闭抢修当中，那么也请进京车辆绕行一下京礼高速或者是八达岭辅路行驶。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呢，北京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已经明显减弱了，今天中午呢也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但是同时继续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所以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全市仍会有雷阵雨以及局部的强对流降雨天气，因此朋友们应该注意加强防范，做好防护，减少出行。祝各位一路平安，周末愉快。 No matter what, I'll make sure we get out. Cause we all die, but right now I feel like living. And we all cry, but right now I'm not gonna give in. When we collide, I know I can't do anything. Cause I got you, and you got me. Ooh. Can they hear us? Blame it on my mind, blame it on delirium. 潮流之选，自在动听，这里是节奏驾到 The Trend of Choice。 Now it's crossed out in red, but I still can't forget if I wanted to. And it drives me insane, think I'm hearing your name everywhere I go. But it's all in my head.It's just all in my head. But you won't see me break. Call you up in 3 days. I'll send you a bouquet saying it's a mistake. Drink my troubles away. One more glass of champagne and you know I'm the first to say that I'm not perfect. And you're the first to say you want the best thing. Now I know a perfect.Best was just fine. I tried to be great for you. I'm flawed by design, and you love to remind me no matter what I do. But you won't see me break. Call you up in 3 days. I'll send you a bouquet. Say you need some mistake. Drink my troubles away. One more glass of champagne, and you know. This is Race Max, 节奏驾到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一首单曲，这是来自于我们的 Jamie Miller 带给我们的一首就是不插电的版本的 Here's Your Perfect.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有一个朋友要满足他，因为他是非常关心着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的一位听友了。他同时也在听友群当中想要为所有的听友群的群友们来去点歌哈。他说呢，也想能够在我们的时段里边跟听友群小伙伴们来去点播一首来自于黄老板 Ed Sheeran 的那首 Bad Habits。 最近呢比较爱这首歌曲，毕竟也是新歌来的哈，经常能够单曲循环。他说用这样一首歌也能够祝愿我们戒掉坏习惯，拥有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好习惯。说得太好了，这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位听友的名字叫做 R13R，感谢你，感谢你啊！这样一份真诚和这样一份祝愿我们都收到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把这个事儿安排啊，必须安排。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版本呢，既然是有如此大的诚意，我们就来放另外一个版本的 Bad Habits。 那之前我们都听的都是这个全新的单曲的一个 original 的版本，那今天我们来换一个不插电版的 Bad Habits by Ed Sheeran 黄老板，一起来听啊。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know I can't say no. Every time the sun goes down, I let you take control. I can feel the paradise before my world implodes. And tonight had something wonderful. My bad habits lead to late nights and then alone conversations with a stranger I barely know. Swearing this will be the last, but it probably won't.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or use. So do my bad habits lead to white eyes staring into space? And I know I lose control of the things

耳边一首单曲叫做 Colors of Freedom， 自由放手的颜色，来自于 Barbecues featuring Tom Mesh。 您正在节奏驾到的节目当中徜徉着冰雪的运动。对了，那今天呢是7月18号，明天是北京冬奥会的倒计时200天，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里边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一些在冬奥会当中你能够看到的一些个大项目小项目啊。刚刚跟大家伙说了一些啊关于越野滑雪方面，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很多朋友们都非常喜爱的一个项目，看上去好像没那么难的样子，但其实这里边非常考验技巧，那就是冰壶。冰壶呢也分为3个小项，其中男子一项、女子一项、混合一项，就是男子冰壶、女子冰壶和双人冰壶。推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很多人特别想要去上手试试看，一方面呢是体验一下它到底这个东西有多重，另外一方面想要试试看真人版的这个大型的沙湖球的感觉是什么感觉，是不是？在冰面上面推动这样一个神奇的小冰壶，真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还是应该用音乐给到各位我们的运动员们更加乘风破浪的情感，助力他们完成比赛。Forgot Me Notes 来自于 Patrick Rushen 啊。

You stripped your love down to the wire. Fire shining cold alone outside. You stripped it right down to the wire. But I see you behind those tired eyes. Now as you wade through the shadows that live in your heart, you'll find the light that leads home. 'Cause I see you for you and your beautiful scars. Take my hand, don't let go. 'Cause it's not too late, it's not too late. I see the hope in your heart. Dark, but I see the hope in your heart. This is Phrase Max, 节奏驾到。 I broke my bones playing games with you. This type of fun, it makes me blue. I think I'm into you. How much do you want it to? What are you prepared to do? Think I'm gonna make it worse. I talk to you but it don't work. I touch you but it starts to hur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wrong? Well, tell me what it is you want. Well, tell me what it is you want. Well, tell me what it is you want. Do it, boy, build love, I would let you. worse. I talk to you but it don't work. I touch you but it starts to hur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wrong? Oh, tell me what it is you want. Oh, tell me what it is you want. Oh, tell me what it is you want. Oh, I think that if you stay the night, you tell me you don't think you should. This is Race Max, 节奏驾到。 这是来自于 Years and Years 那个我们的一首单曲 Real 啊，虽然说它是在2014年的单曲，但是呢却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有现在特别流行的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混音的听觉方式。 Real The Marquis Remix Edition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可以说呢，最近来讲这个其实欧美乐坛里边的这个新的动力啊，还是值得我们来去可圈可点的，因为有很多的音乐人们他们现在反正也呢这个抗疫在家，对不对？所以呢就只好好好的做音乐咯。比方说呢这个 Fifth Harmony 啊，舞美他们的前成员 Normani 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也是曲目已经了解到了，一共包括了有14首单曲，包括有像是 Happy Land Pretty Focus， 还有像是 Hold Me 以及 Higher以及 Wellside Boy Look at You， 还有包括像是 Careful Steps So What Apologize 以及 Look Good Luck， 还有像是 Normally 他的同名单曲，另外还有一首叫做 Sleep， 还有叫做 Gonna Go。 这14首单曲呢，14首单曲我觉得很有意思，在于它跟很多的歌手们进行了跨界合作，包括有火星哥 Bruno Mars 合作的那一首 Help Me， 和卡老师啊这个 Cardi B 合作了这个 Wellside， 还有和这个 Summer Walker 带来了那首 Careful Steps， 以及呢 Doja Cat 和 Doja 一块带来了那首 Good Luck Baby， 更有跟这个 Sam Smith 带来那首 Sleep。 到底是怎么能够听到这么多元化的一张专辑呢？我们来期待一下吧，好不好？等待它的全能发行就好了。来听歌曲 Emotion 呢，来自于 Hazy Eyes featuring Panama，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 It's long motion, I can't hide the way I feel for you.I know what this is, cause it's all I care about. I'm doing somersaults when you call me by my name. And it's so easy when I try. What I'm thinking of isn't haunting you, and it's a physical emotion.Physical emotion with you. And it's a physical emotion. Physical emotion with you. Cause it's a deep love. time just slips away. And 10 years went by so fast. It never returned every one or two. I'm holding my breath. As the seasons change, who is this red here in the mirror? And it's so easy in my mind. What I'm thinking of, is it haunting you? And it's a physical emotion, physical emotion with you. And it's a physical emotion, physical emotion with you. 经典榜单内外金曲，乐坛热搜事件，全北京都在听节奏驾到。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Listen to fall so blue cigars in November.Passing me to water, dancing without no heart. I cannot be your puppet. We slim to fall. Smoke blue cigars in November. Remember when we want to passing me to water, dancing without no heart. I cannot call my friend to the bar. We slim to fall. You are too hard. We don't do.Just need a call, mom. My head can turn my thoughts. Respect comes after. I'm like, God is too far. Life can just get too hard. Do I finish with my fights? Put it down to my fist. Violence don't come first, but violence seems to finish. Your arguments, interactions, only thing you know is crashing down the burn, burn. Yes, we live to learn, learn. Listen to fall, smoke blue cigars in November. Remember when we want to spicing, we try to just sing without no heart. I cannot be your puppet. Listen to fall, smoke blue cigars in November. Remember when we want to spicing, we try. And my own. We slim to fall. Too hard to run, but not enough to cause an alarm. Just need it calm. Borrowed my fools towards my guitar. Then play my regards. Too many sheep inside the farm. For any charm to disarm. Too many hymns, too many arms. Just make your remarks. Babylon cannot quiet the martyrs. Even if they hire an armada, I raise my hand to a bastardI know it's classless, but today's freedom is chartered. So I will sing to the advantages of We swim to fall November. Remember when we want to spar, sing me to heart, to sing with our heart. I cannot be your puppet. We swim to fall, so blue cigars in November. Remember when Mopinet, now for free. 节奏马特 Music Mart， 来找我开一个免费的音乐盲盒吧。想要知道下一首歌是什么呢？它就是音乐盲盒歌曲咯，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盲盒歌曲呢马上送上，希望你可以来喜欢。如果喜欢我们的音乐，不妨来赶紧拿起手机识别一下，分享给我们，分享到群里也可以，我们会在月底发布本月的月度音乐盲盒歌单，等待各位的关注咯。 The Catch Up Song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Thank you.

when you met me. Will you go back and tell yourself to leave it? Knowing what we know, or are you happy that we haven't died? 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刚刚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Shy Martin 带给我们的 Are You Happy？ 而现在呢，再给我们来一次机会，让我们听到 Max the Wolf 带给我们的一首 Say So。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第四个小时将给您带来各种各样的各路欧美流行单曲。我们会听到那些个具有潮流品质的音乐选择，包括还会听到几首啊，我们为您特别挑选的经典单曲的翻唱。什么歌曲的翻唱呢？包括有王菲的《怀念》，刘德华《我恨我痴心》，凤飞飞《爱你在心口难开》。这三首中文歌曲其实是翻唱自英文原曲的，所以今天我们会听听看那三首英文原曲是什么样子，一起来听吧。Say so， 送给大家。 Dollars in the bank won't change you. What's hotter than your safe won't make you. Why you worried about the clothes with the labels? Get a car with a horse like a stable. Back then, shawty don't in my line. Back then, they left me hanging like clotheslines. Nowadays, we gon' chill like it's ice. Now they wanna ring me like fight. Wait, why she need Gucci, Chanel to live very well? I can't tell, yeah, I don't know. Why she need makeup on to feel beautiful? I can't tell, yeah, I don't know. If we say so, then we say so. Cause we with it, if we lay low, then we lay low.Cause we chillin', everybody gotta say they ball. Even when the castle's about to fall. Yeah, yeah. If we say so, then we say so. Cause we with it, if we lay low, then we lay low. Cause we chillin', everybody gotta say they ball. Even when the castle's about to fall. Yeah, yeah. If you say so, yeah.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节奏驾到。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Just 唱这歌熟不熟呢？我觉得应该说是太熟悉不过了哈，来自于王菲那一首歌《怀念》，而刚刚这个版本呢，就是它的原曲啊，英文的原曲，来自于 Go To Twins 那个我们的一首《Reckoning Heart》。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想要了解刚刚我们放的歌曲的歌名吗？可以来马上通过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问一问我喽。可以发送过来你的诉求，想要了解一下刚刚的歌名的话，赶紧来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告诉我，然后呢我会回复给您一下这首一首歌的英文原版歌名是什么样子的。下面一首也很厉害哦，我们继续来听单曲 John Jett 摇滚天后带给我们的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不妨来听听看这首歌曲你是否够熟悉呢。 This is Razor Max 节奏驾到。 怎么样，这样一首歌曲够熟悉了吧，是不是、啊、来自于 John Jett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曾经被刘德华我们的华仔啊曾经翻唱过、啊、那么华仔的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我恨我知心。如果你耳朵啊这个听的华仔的歌曲够多的话，我相信一耳朵就能够听得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继续来听歌曲啊，我们刚刚跟朋友们分享过了很多的一些新歌，那其实还有部分的老歌也特别值得朋友们去玩味一下。比方说来自于 Sam Smith，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Sam Smith， 他这首老歌真的是字里行间都能够打动人的哈、啊，而且能够是充满着满满爱意的一首单曲，叫做《Lay Me Down》。而这样一首单曲，我们也要对比的去听听看，因为呢，其实我们另外一位歌手邓建超，这个在昨天晚上啊，对，应该是周五的晚上，《谁是宝藏歌手》的收官当中也有非常棒的演出，他的声音有时候声线也非常像 Sam Smith， 所以说。邓建超他也发了他的英文的单曲 Got Me In The Mood， 所以呢我们一会儿会把两首歌曲一起来对比听听看， Sam Smith Lay Me Down 以及邓建超的 Got Me In The Mood。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Yes, I do. I believe that one day I will be where I was, right there, right next to you. And it's hard, the days just seem so dark. The moon and the stars are nothing without you. Your touch, your skin, where do I begin? No words can explain the way I'm missing you. Deny this emptiness, this hole that I'm inside. These tears, they tell their own story. Told me not to cry when you were gone, but the feeling's overwhelming, that much too strong. And I lay by your side, next to you, you.Take care of you. And I don't want to be here if I can't be with you tonight. I'm reaching out to you. Can you hear my call?This hurt that I've been through, I'm missing you like crazy. You told me not to cry when you were gone, but the feeling's overwhelming, they're much too strong.And I don't wanna be here if I can be with you tonight. of that room, left away making more. Can't resist you, you're so cute. One plus one is more than two. Just a look got me shook, trying to leave my shoes. I wanna show you all the finer things to do. So baby, can I be controlled? 'Cause I want to know. Get me in the mood. Get me feeling oh so right. Brand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是爱的时候都能否一直在乎一团纸豆腐 这样一首歌曲你还喜欢吗？那个调调我觉得特别适合在阴雨天气当中让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去听啊。15:34，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来到了第八个时段了。刚刚是来自于 Lewis of Man 带给我们的一首 Animal or Super You。 那继续来关注 Pizza Girl Seabirds，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给您带来这样的一些个欧美流行音乐当中的优选歌品。 Lord, take my glasses off when I see a beautiful thing. I see it better, see it better, see it better. Just because I'm different skin, do you think I matter? Do you think?Something or say something, I wonder which one's which. Don't tell me about my body, don't tell me about my body when you see it's which. When you see it's which, we're just a matter of matter, but I know you're something else. I love the way things have a double edge.Just a matter of matter, but I know you're something else. I love the way things have a double edge. But if you look hard enough, you will never find it. Because the seabirds, they're in my body. Because the seabirds, they're in my head. Well, I wish the seabirdsWe're just a matter, but I know you're something else. I love the way things have a double edge. But if you look hard enough. 这么八位的声音，对不对？这么具有当年的电子音乐的这种复古的声音采样，我会觉得其实 Seabirds 来自于 Pizza Girl 这样的一个音乐作品呢，它却有它的一种个性存在。而下面的一首单曲把你叫醒，来自于 Mel Blue Wake Up Call，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欢迎直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要跟朋友们分享了这么多的这个欧美流行单曲啊，可以说是品质时尚单曲之外呢，还要跟各位朋友们去分享一下我们马上要跟朋友们推出的那两首歌曲。一首呢是翻唱中的经典，另外一首是经典中的翻唱啊，分别呢可以说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语言领域的作品了。首先呢，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这样一首歌，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凤飞飞演唱的老歌了啊。当时呢，在1961年的时候是就发行这样一首单曲，而在1981年曾经再次重新诠释过这样一首歌，但是这首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却是1960年由 Bobby V 当时唱红的，后来呢也由英国男歌手 Leo Sayer 在1980年再次重新演绎过。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去重听那首歌曲，《More Than I Can Say》。 爱，而这个版本我们要听的并不是1960年的版本，那个 Bobby V 的版本，因为那个时代的这个音质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们选择了1980年的 Leo Sayer 带给我们这样一首 More Than I Can Say。 让我们来重温一下爱你在心口难开这首中文经典单曲的英文原曲吧。I can say 来自于 Leo Sayer， 希望你可以来喜欢这首单曲的原曲，爱你在心口难开。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还要再多说一点点 One more thing， More than I can say， 对不对啊？ One more thing 就是关于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这个京藏高速的一个通行情况了。那么目前的京藏高速的进京 53.5 公里处呢，由于山体滑坡，也经过了紧急的清障等工作，在靠近这个封闭靠近山体超车道的基础之上呢，也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50分开放交通了。但是朋友们在途经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不要停留，有序通行才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首单曲，这样一首单曲也是来自于欧美音乐人啊，来去翻唱的一首中文原曲，那就是来自于周董的《青花瓷》。 Changed my whole so beautiful to me that I can't explain. Just like a green flower porcelain. You're like a moon that awakens to say hello. So beautiful and bright, you make me contemplate it so. I see your face on the leaves, telling me how lonely I have been.A dream of mine that's just a dream. To see your smiling face everywhere I go. The love I feel for you still shines inside me. But it's all over now you're gone. This is a dream of mine that's just a dream. To see your smiling face everywhere I go. The love I feel for you still shines inside meIt's all over. 这首青花瓷 Green Flower Porcelain 真的非常的非常神奇的一首单曲。我觉得拿英文去唱一些中文的经典单曲，有时候听上去感觉非常的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跟朋友们去更多的去描述他们了。15:52，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4小时直播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我是 Mr. 长长小航，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收听，不要忘记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跟回放内容啦。 Data and the Pacecard by Pogo